各位同學，大家好。佛家講修行，呢兩個字嘅定義，我哋一定要搞清楚。修行就係修正我哋錯誤嘅行為。行為太多了，佛將它歸納成三大類：身、口、意。行為再多，亦不會超過這三個範圍。身的行為就是我們舉止動作，口的行為是言語，意的行為是思想、見解。行為有錯誤，將錯誤修正過來，叫做修行。這一點要搞得很清楚、很明白。祖師大德教我們修行要從根本修。什麼是根本？念頭是根本，思想是根本，所以從根本修，亦就是說明再多的行為，行為之所以發生，都是在思想，思想純正，一切都純正，思想偏邪，一切都不正。這個是勸我們從根本修的意思，但是這種講法講得淺，真正的意思，這個根本是什麼，我們必須要知道。亦就是所謂清性起修，全修在性，這才是真正將根本找到。所以修性，性是心的根本，性是體，心是作用。大乘佛法裡面常將這個心講做色，色心，心色，它是一念自性的作用，在迷位、凡夫位，叫它做八色五十一心所。由此可知，它的作用相当复杂，但是它的体是一个一念自性，十法界依正庄严，就是从这个根生的。华严讲得好啊，为心所现，为色所变，十法界的现象是心现的。现象千变万化，那些变化从哪里来的？色变的。色就是念头，就是思想，就是见解。佛同我们讲，十法界千变万化，是从我们念头思想而来的，这个才是根源。 修行人要从这个地方落手。这个根源正是我们这几日讲的忠孝了。昨天跟各位讲到，顺亲养志，意思就讲得深。孝，孝一定要顺，不顺就不叫孝。所以孝顺是连在一起的。要点顺先算是真正的孝，要顺性，这才是真正懂得孝，认识孝。大乘佛法里面所讲的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谁信佛性先是大孝，先是真孝。我们的父母有佛性，我们谁信他的佛性是尽孝，不是谁信烦恼。父母亦是凡夫，他有烦恼，我们不要谁信他的烦恼，而是谁信他的佛性。这个意思我们要能体会到，帮助父母做法，帮助父母觉悟，这种先算是尽孝。由此可知，我们想帮助父母觉悟，自己不觉悟，你怎能帮得到？所以尽孝行孝，我们就知道首先要自己觉悟，要自己成就，这才能帮助人。帮助人第一个对象是父母。所以孝这个字就是佛经上讲的一念自性，忠这个字就是佛行菩萨行，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就是尽忠了。这种是这两个字深一层的讲法，是这两个字真正的意思。这个真正的意思儒家有没有讲呢？有讲，讲得不多。为什么不多讲？讲的人听不懂，所以就不肯深讲。浅而言之，教初学，佛法里面讲得多，佛法修学的基础比较上深厚一点。佛法修学时间亦比较长一点，尤其是着重在一门深入长时训授，这两句八个字非常重要。我们能不能有成就，关键就在这里。佛法修学最忌讳的是杂修， 六波罗蜜里面讲精进波罗蜜。乜嘢系精进？精系顺而不杂，杂就唔精啦。一门系精进，二门就唔系精进。念佛，各位要知道，念佛真正成就，亦是一门深入。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念佛的方法，都涉六根净念相继。咩叫净念？我哋对西方净土、对阿弥陀佛唔怀疑、唔夹杂、唔间断。这个唔怀疑、唔夹杂就叫净念，唔间断就系相续，净念相继。咁样先能都摄六根，往生品位先高。有好多人唔知道，以为自己消业障，要念药师经，要念普门品，要念地藏经，要念大悲咒，念其他嘢，错啦，都系夹杂。业障能消咗啲，唔会消得彻底。如果佢懂得专精呢句佛号，佢业障会彻底消灭，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就。往生系往生，品位唔高，点解啊？夹杂。夹杂的人太多太多了，大家不知道这句佛号的力量，以为这句佛号消业障还比不上药师经，还比不上大悲咒，你说麻不麻烦呢？这种是怀疑。对自己的功夫大大打折扣了。慈云灌顶法师在《观无量寿佛经》注解里面跟我们讲，他那部注解的名字叫《观经直指》，现在亦有单行本流通。我是在它里面读到先恍然大悟，它讲得好，众生造作极重的罪业，五逆十恶，所有一切经论消不到的罪业，所有一切咒语忏法都消不到的罪业，罪业太重，最后还有一句阿弥陀佛能将它消除。我们先知道阿弥陀佛这句抵得过千经万论，抵得过一切咒语，咒中之咒，经中之经，没比它更殊胜。但是没人相信，以为那句阿弥陀佛太容易太简单，恐怕无效，还去找第二样来夹杂。往生是决定在信愿之有无， 你若无真信切愿，你往生的品位就大大降低了。这种现象正是善导大师讲的，九品往生总在遇缘不同。你没有遇到善知识，没有人教你，你的疑惑断除不了。我们懂得深信不疑，所以我们念佛堂一句佛号，讲堂里面就是一部无量寿经，一丝毫不夹杂。我们在这里讲完那部地藏经，地藏经是为九华山讲的。仁德法师邀请我上山讲经，我没有时间去那边，所以录一套录影带送给九华山。是这样的意思。同同学开这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这亦是不得已。最近十几年来，海内外好多好多同修见到我都启请，希望将华严讲一次。留一套录影资料给后学做参考，我答应了。为了这个原因，我先讲华严。如果依我自己的意思，老实讲，我那部《弥陀经》讲到底，我不会改变。古来大德有一生讲《弥陀经》讲300次的，我看到之后非常欢喜，非常羡慕。而一生中讲这么多经论，都是出于不得已。应付大众的祈求，真正成就绝对要专正，绝对在一门深入，一生绝不改变，这样才会有成就。一定要效法诸佛菩萨，诸佛菩萨是九法界众生的模范典型。真正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。我们仰慕，我们随学，我们亦想在这一生中能有诸佛菩萨的成就。有人问过可不可能，答案是肯定的。亦就是善导大师所讲的，遇缘不同，你能遇到缘殊胜，一生成就。善财童子遇缘殊胜，一生成佛。龙女遇缘殊胜，8岁成佛。 《华严经》《法华经》上讲的。凡是佛在经论上所讲的，都是我们这个世间人可以做得到的。我们这个世间人做不到，佛就不会讲。佛如果讲了对不住我们，讲了我们做不到，那不是开玩笑吊胃口吗？那佛的话怎可以称为真语、实语、如语、不虚语、不讲语？这个标准就达不到了。所以佛菩萨跟我们讲的句句都是真实话。只要我们细心去体会，依教奉行，我们一生能完成佛道。但是你想真正功夫得力，最近这几日有很多从中国来的同修，跟我倾到用功很难得力，我时时劝大家解行要并重，功夫先能得力。点解我哋念佛堂每日仲要讲两小时经，用解嚟帮助行，用行帮助解，解行相辅相成。你唔解意，你修行会偷懒，会退转。点解啊？过去生中烦恼习气太深，我哋呢啲咁多功夫，呢啲咁多道力，敌唔过烦恼。所以日日要听经，念佛系修定，听经系修慧。但是每日念佛听经，功夫仲系唔得力。毛病到底发生喺咩地方？老实讲，发生喺你冇去照做。念佛心唔喺佛上，口念佛，心里面打妄想，功夫当然唔得力。经虽然日日听，好似系明白啦，冇去照做。经常教我哋布施，教我哋持戒，教我哋忍辱，一条都冇做到。喺日常生活中，仲系随顺烦恼习气，咁功夫自然唔得力。你睇佛经，每部经最后一句话系乜嘢？依教奉行，作礼而去。步步经上最后那句教我们要依教奉行。佛在步步经里面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受持读诵，为人演说，为人演说就是依教奉行。我们没有去做，你功夫怎会得力？ 所以解得一分就做一分，解得两分就做两分。你能做到两分，你就能解得三分，解得三分，你能再做到三分，做到三分，你就会解得四分。解帮助行，行帮助解，咁先能达到究竟圆满。解咗行唔到，咁有咩用啊？行最大嘅障碍系乜嘢？系放唔下，放唔下你贪爱嘅呢种事情麻烦啊！根本嘅大障碍。所以爱欲、私欲、嗜好，一定要舍得干干净净，慧能大师讲的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只要你有一物，你就会惹尘埃。尘埃是烦恼，你烦恼就不会断，必须舍得干干净净。身心世界一尘不染，你呢一生成佛先有指望。丝毫放唔下，成佛作祖嘅希望就冇啦。所以依教奉行就是尽忠尽孝，就是行忠行孝，诸佛大道忠孝而已矣。希望我们同学细心去体会，努力认真奉行，前途无量光明，一切灾难都能化解，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